港关系若即若离，政改普选争论不断，整体竞争力下降，面对挑战，香港将要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特别企划， 专访香港政界重量级人物， 范徐立泰、 曾玉成、 高永文、 刘兆佳、 周一月、 苏锦良、 李鹏飞、 叶刘淑仪， 把脉正经，为香港找方向，为下一代寻出路。 8月12号至8月2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精彩重现。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香港下一步。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Hassan。 今天啊，这个说说北京，七月份本来应该是孩子们非常开心的一个月份，为什么？放暑假了嘛， 对， 考试又考完了，你看想去哪玩去哪玩、 嗯、 但是家长们非常担心，担心什么呢？你看、嗯、如果是父母都是双职工的话、 嗯、 孩子把他往哪放，是把他送回老家呢？就我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都在北京打工、 嗯、 然后呢我们平常都要上班、 嗯、 孩子呢是放在家里好，送回老家，还是把他放到哪里哪里的亲戚家、 嗯、 所以这个事儿呢是非常难办的。 哎，樊叔，其实在内地呢有没有法律就是规定，就是父母一定要照顾小孩子、 嗯、 比方说几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够肚子留在， 但是这个法 是没有、这个、 你说执行上，如果真有这样的法，执行上我相信也是有难度的，这没有办法嘛，你说现实非常的尴尬、 嗯、 就有一个家长，我在北京这个看新闻，北京的一个家长呢说想带孩子社会实践，这也是很多的学生暑假选择的、 嗯、 过暑假的一种方式，实习呀、啊、暑期实践。 对， 这个爸爸呢我觉得非常有胆量，他带的孩子去做什么呢、 嗯、 去摆摊儿、 嗯、 在北京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应该是在什刹海的附近、 嗯、 然后去摆摊卖东西，卖什么？卖灯具。 灯， 还在微博上就发布啊，第一天摆摊摆了多久，卖了多少钱、 嗯、 孩子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好像有一天卖了100多块钱、 嗯、 然后生意差一点也卖了70多块钱、 嗯、 啊，觉得我又是体验生活，然后又有点成就感，觉得我不完全是靠父母、 嗯、 你看我都自己可以，有点自食其力的感觉哈、 嗯、 然后呢那个小孩也有担心，担心什么呢、 嗯、 就是怕有城管，你知道现在内地城管的形象基本上 打 一听就觉得这个耸人听闻的事儿就是在城管身上发生。 对， 他就写一个牌子，竖的牌子说、 嗯、 我是小学生，社会实践，挑战自我，快乐假期，城管叔叔多多支持，谢谢。哎，你一看是不是觉得好像拉近你跟城管间的距离，好像哎呦咱们不是对立的一面，你别管我，我这是完全为了体验生活，小朋友也没有什么公害性，也没有什么这个攻击性、 嗯、 就放我一马，有没有这个意思？ 但我觉得就是犯法就是犯法，如果那个地段是不能够摆卖的话、 嗯、 你就是犯法，尽管你是小孩子你也是犯法犯法就是就要执行了、 哎、所以犯法。 对，那个父亲呢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出发点考虑到的小、 嗯、 小女孩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多接触其他的人、 啊、这个小女孩应该是9岁， 可能他有这个用心，但是我想他是用错了方法。 好，最后就发生了大家非常难以置信的一幕。 嗯， 他们就摆了好几天，一开始城管可能有一点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嗯、 你这小孩在那摆摊，我也没有这个死命的去抓你、 嗯、 而且是小孩一个人在那摆哦，他爸爸就把小孩撂在那儿，他就自己去遛弯、 嗯、 自己去散步、 嗯、 啊，在旁边那个自己这个游玩，就没有完全的跟小孩一起站在那个摊位上卖东西，没有、 嗯、 他说想让小孩真的是独立，你自己去张罗一件事情，这对你的锻炼可能更加大、 嗯、 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有城管，他们开了辆车、 嗯、 一开始已经是劝说你了，说小女孩咱们这个地方呀不是属于你摆摊的范围、 嗯嗯、 可能你想体验生活，咱不在这儿，换一个别的地儿、 嗯、 但是呢小孩就没有收摊，他爸爸肯定小孩也是听爸爸的呀，爸爸你没有劝我，我就继续摆在那儿吧、 嗯、 一摆在那好，结果就发上 网了一段视频，三分多钟，我今天早上还专门去重温了一下、嗯、我天哪，那个小孩撕心裂肺叫的呀，叔叔叔叔不要再打我爸爸，然后听到他爸爸在里面一直在泡粗口你知道吗，就开始骂城管，就骂得特别特别难听，还有还手、 嗯、 旁边就听到有些声音说、 嗯、 看好小孩，但是现在我光看这段视频呢、嗯、我还不能确定啊，这段到底说看好小孩是这个城管说的、 嗯、 还是旁边这个围观者说的、 嗯、 还是什么人说的就不知道、 嗯、 现在关于这个真相大家也在争、 嗯、 有人就说这个爸爸的身份呢、啊、因为他是媒体人应该是一个画、 嗯 杂志啊，他说一个是报社 画的人是吧， 报社杂志应该是杂志社 总编， 对，说是副社长还是什么 的 应该也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对， 所以呢大家就怀疑说会不会有一种炒作的嫌疑、 啊、 因为现在城管的形象反正已经不行，你是不是在中间有让自己出名的一些想法啊、 嗯、 比较功利的想法，但是这个他自己就否认，他说如果网友对我有这方面的质疑、 嗯、 我就非常的失望、 嗯、 而且跟他说如果有谁是看见了、 嗯、 想要跟我对质我欢迎他、 嗯、 但同时你又看到警方说北京西城区他们有个官方微博嘛、 嗯、 也发微博、 嗯、 说实际情况呢并不是我们的人先动手、 嗯、 是因为我们的城管叔叔到场之后呢、 嗯、 这个小孩先动手的你知道吗、 啊、 说这个小朋友是先踢了一脚、 嗯、 踢了一脚完了之后呢他就跟爸爸就说那个叔叔怎么样，结果呢、 嗯、 是爸爸又动手了，爸爸一动手、 嗯、 好，城管人员你就打开了、 嗯、 两枪就开火了。 这个事件呢其实我蛮有看法的，就是、 嗯、 第一个问题，我这一次我的焦点不是放在那个城管，就是城管就是他、 嗯 暴力的执法的那个行为，其实我们谈的太多了。但是这个事件呢，我想呢，父亲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 嗯、 第一，比方说他是那个副社长的话，他为了孩子的好的话，他可以带他的孩子到他的 杂志社 去实习。 嗯、 对，因为什么要带他到那么危险的那个街头呢？因为。其实城管的那个纠纷不光是在北京，在全国也有，就是每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嗯、 你放在街头上摆卖的时候是不是在挑衅他们呢？ 对，这是确实是网上现在很多的争议哈。因为北京西城官方微博他写了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深为遗憾，对用未成年的孩子制造社会事件、 嗯、 炒作所谓城管暴力执法更认为应予以谴责，这是官方的说法、 嗯嗯、 然后呢就有一个网友叫做流星不是泪啊，他就发了一个长微博、 嗯、 他就说我看到整个事件过程呢跟这个田先生就是事件当中的爸爸是不一样的、 嗯、 我看到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四个朋友坐在马路边上，这时候呢我看见对面的小贩他正在加速的收东西，一抬头就看见了执法车远远的开过来了、 嗯、 执法车停下来之后后面下来一个执法人员和小孩父亲说这里不让摆摊赶紧收走、 嗯、 结果呢田先生一上来就爆粗口、 嗯、 全程都把脏话挂在嘴边、 嗯、 然后这个网友接着说他说是女孩先踢了这个执法人员的腿、 嗯、 随后呢父亲女孩要去踹执法人员的车辆才引发冲突，就并且强调网络间热传的网友拍摄视频呀、啊，并不是完整事发经过，就我早上看的那段、 嗯、 他说那并不是事情的这个完整经过、 嗯、 但是很多网友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长微博、 嗯嗯、 再看到现在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画面、 嗯嗯、 就表示非常难以置信、 嗯、 置信的不是说他看到的才是真相，而是说凭什么你说这样的话，咱觉得城管本来就是暴力的代名词、 嗯嗯、 怎么能出这样一帮人，暴力执法就是这个明摆的这事实、 嗯、 你不能这么说，结果这个网友他自己是遭到了威胁恐吓、 哦、 然后呢一开始前几天啊这个事情还是网络这个热门微博、 嗯、 我就去看还有很多新闻、 嗯嗯、 但是你再去看据说已经被删了、 哦、 然后他删了叫微博呢，他说并不是说我说的话对我自己说的话我这个那个动摇了、 嗯、 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是在说谎、 嗯、 他是因为我自己受到压力太大了、 嗯、 我就觉得免得节外生枝我还是赶紧收嘴吧， 这是延伸的这个暴力 对吗、 嗯、 那其实呢我觉得谁动手谁先动手就是谁错，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父亲的话，我跟我的女儿在摆卖 啊， 然后呢有城管过来， 是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保护我的孩子， 保护孩子 不是爆粗不是还手、 啊、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天气那么热， 你还做这些事情跟他们扭打在一起，肯定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我第一个反应肯定会带着我的孩子，好了，我收拾我的东西，我不再卖 了。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抱有你这样的一个看法，都觉得你说孩子在这儿，你说什么事情呢都是需要保护孩子为先。 对， 你听到孩子在旁边大哭大闹，你去看那个视频真的是不堪入耳。他的爸爸说的那些话非常非常难听，但是我刚才说了，可能事件的经过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说的谁说的是真说的是假，但是网络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公共话题讨论充满了暴力血腥味。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也是欢迎大家打起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在内地的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可以拨打1872346，还有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我们每天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都在开通着，那么欢迎你打起电话来说说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看到微博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评论，有的是同情田先生，有的人也是觉得他的做法呢是非常的这个存疑的。你说作为一个父亲当然是首先要想着怎么样去保护孩子， 肯定是。 尽管体验生活，我们觉得哎，确实好像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小学生，你确实体验生活的过于美好，也不能说过于美好，或者说你真的是真实的体验生活的这个渠道可能会比较少。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想出这样一个招确实有点新意，但是因为呢城管确实你说暴力执法的这样一个形象在深入人心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是过于的这个标签化了，很多的情况呢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一厢情愿，你怎么看？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吧，我的拳头可是高估见过，拉近一次吗，脚踩胸八卦，再送你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胸白虎甲，右臂青龙吧，还不快跟我说声对不起。我有两把锁，大了你叫妈妈，不是腿中正气的大大才是老大。我不是神话，我不是神话了，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亚森。 刚才听到周杰伦的那首歌哈，有一句歌词叫我不是神话，我只是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城管你就觉得这帮人立在那儿，你最好是别惹他们，不要得罪他们，但现在城管呢自己也是很纠结。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就会被老百姓啊他们自己没动手，但是会被老百姓追着跑。我就看到很多的新闻，好像去年在湖南湖南呢是这个清理他们这个汽车修理厂，也是这个违规占道，就一路的城管人员去清理，结果呢他们还没先动手，那个汽车修理店老板就先抡着一把大斧头， 哇， 抡到大斧头那样，他们就害怕怎么办呢？你说我也不能完全克制嘛，他就搬了一个大砖头就开始这个拳脚相向，这还是算好的，就没有出大事儿。出大事儿在哪儿吧，你看七月份大家都说是城管月，湖南临武就之前非常热的一个新闻，西瓜农在临武县的县城里面，临武县应该也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西瓜种植大乡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小贩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尤其是要早起，早起为了做什么呢？就是为了去抢一个非常 好 的摊 位。 对，你看我每天卖这么多斤的西瓜，我必须要全部卖光，我可能一天的这个收入我才能这个收回我的成本呢，生活上有所改善，然后就是跟城管发生了一个暴力冲突。一开始据说也是城管宣劝你们说这个地方你不要这个摆摊，其实是这个违规的，但 是 呢， 就是说他们最初都口头劝喻， 最初可能是有口头劝喻，但是呢，可能这个瓜农夫妇啊，就他老婆好像叫黄细细还是叫什么，就那个妇人，他们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们就跟土匪似的。因为他不光劝收啊，他据说还收了他的钱，就有一个城管队员就要了他100块钱，而且还把他几个大西瓜给他搬到他的车上， 就好像拿了他的命， 哎，就好像要抢他的东西，他当然是不服气嘛，就说了几句话。 说了几句话之后呢，可能这几个人听完之后就心里就非常不高兴、 嗯、 慢慢慢慢就开始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也没有想到，据说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就扭打起来，扭打起来完了，这个瓜农啊，就那个男主人，他就一下子就倒地身亡。 对， 就现在就很多人是怀疑到底是不是现在媒体报道说用秤砣把他给砸死了、 嗯、 还是怎么着，还是他本来先天性有一些这个疾病没有发现、 嗯、 但就现在这个问题一出来之后，大家马上又想到又是城管在暴力执法，而且之后当地媒体啊，当地这个政府他们处理的可能有欠妥当、 嗯、 怎么着呢，就立刻也是隐瞒，然后呢是把这个瓜农的尸体啊 他 给你抢走了，但是是不是如媒体所报道抢走也不知道，现在双方也是各执一词。 对， 但现在呢已经听说要赔偿，赔偿是几十万块钱。 对对对， 但现在呢他们当事人就家人就说、嗯、我这个钱还没有拿到手，到底怎么办也不知道。但后来媒体去追访啊、 嗯、 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整个葬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很让人伤心的一个场面。 好像当时候我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城管那边就派出了100多人去抢那个、 嗯、 那个瓜农的那个遗体，对吗、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城管的那个问题真的需要解决，因为我你刚才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民众心目中就是城管就是一个暴力的一个代表、 嗯、 然后民众为保护自己呢就先自己拿起武器过来、 嗯、 那这我最怕的是城管跟就是民众的这个对立的那个局面就发展到一个比赛，那个军事比赛斗武力的 斗武力， 那最后就很 不仅斗武力，现在还有一个反方向发展，斗什么吧，就斗谁比较这个弱小。去年我听说在河南在郑州有这么一个事儿、 嗯、 就是也是卖西瓜，就一个城管跟一个占道经营的一个西瓜小贩、 嗯、 就是让人非常搞笑的一幕就出现了、 嗯、 怎么着呢，都怕对方讹诈呀，你又怕旁边有人拍视频 啊 又怕什么这个有给你作证啊拍照片什么的、 啊、 就在双方完全没有肢体接触没有打斗的情况下、 啊、 互相先倒下都在半被别人撂倒、 嗯、 于是大家就看到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就心里面都觉得其实我是弱小那方、 嗯、 都害怕你中间是什么少了点什么，觉得大家说是制度、 嗯、 你说如果是法律上面非常健全，大家这个授权你看法律上赋予你们的平等的一个地位、 嗯嗯嗯、 但因为现在有些是情绪上的，有些是执法上的，你不能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话、 嗯、 你怎么办，就现在弄得非常啼笑皆非。好，我们看那两位听众打进电话来、 嗯、听他们怎么说、 嗯、你好 你好， 哎哎，两位都在线上，哎，好像一位先生，我看到导播告诉我，一位是广东的吴先生，是吧？ 哎，你好， 哎，吴先生你好，你怎么看？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城管哈、啊，又是暴力执法的事件，一单在北京，一单在湖南，你觉得这个事儿现在说起来，你信谁的话？嗯， 其实很难说信谁的话， 嗯，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点看法。 好，慢、 嗯、 慢讲。 首先在北京方面那个练摊那个事哈、 嗯、 我觉得父亲和城管当着孩子的面打架，那父亲肯定是不对，因为他是对孩子的教育、 嗯、 相对于城管来说是负最重要的责任，首先这第一点是他不对了。 嗯， 那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又是城管呢？那城管打架打人的新闻是越来越多了，那、 嗯、 是不是在那个城市管理这个名字上面有管理两个字他就是大爷了呢？ 嗯， 那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是城市服务者吧，应该是用一种微笑服务微笑管理的方式才能够体现到那个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了、 嗯、 那虽然在这件事情当中有可能是这个父亲先动手去打，但是呢作为城管来说你是不是就可以跟他对打呢，你可以制服他但是并不一定要表现在对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了。 嗯， 那第三点就是说，那现在所说的城管其实只是这个城市管理的工具而已，那真正在背后管理的其实是领导，是政府，那城管跟市民对打其实就是政府和领导在打人，其实这是一个背后的关系了，我就是这样看的、 嗯嗯、觉得不仅仅是城管跟现在瓜农啊和这个练摊的妇女的问题、 嗯、 你觉得是可能是领导跟普通百姓的问题，官民对抗的问题。 那城市管理的好不好，其实他们的责任是最重大的。那就拿我们今天所说到这样的一个 练摊的事情来说，那、 嗯、 市民呢，他究竟有没有权利去练摊呢？ 嗯、 他们去哪里去练摊才是合理合法的呢？到底有没有指引呢？那既然他有人想要去练摊，也有人喜欢到小摊上面去买东西，又、 嗯、 不是什么坏勾当，那为什么不会在一些合适的地 方，他也没什么伤害性， 专门对设置一些练摊的街或者是练摊的路段，让大家和谐的去共处呢？ 嗯， 没准还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的风景线这样子了。 好，这是你先别挂线哈，吴先生，我们听到江西的段先生怎么说。段先生你在线上， 你好。 我觉得是像这种冲突现在媒体报道的越来越多了， 嗯， 但是我讲每一次我们说的是比如说是违法练摊也好还是违法经营也好， 嗯， 为什么最后那个矛盾解决的渠道一定是打架呢？ 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矛盾发生以后每次大家都说不清楚， 嗯， 因为现在我觉得执法的话有很多的手段嘛，比如说摄像机啊， 嗯， 一些照相啊，为什么都我们看不到这些的影像方面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 嗯， 然后我觉得舆论呢可能还是要慎重，也不能偏袒，比如说是城管这一方还是偏袒那个就是偏向于那个练摊的那些摆摊的小贩一方， 嗯， 因为可能我想啊，双方来说大家都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就是说在工作中也好在自己的生意中也好， 嗯， 最后结果是吵架呀打架呀受伤害， 嗯， 谁都不愿意嗯得到， 对，都想和和气气，和气才能生财， 嗯嗯， 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工作氛围搞得最好，但是出现了这个情况而且是经常出现的，我觉得可能就没那么简单，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哎这方对啊那方不对，我觉得 嗯，哎，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孩子哈，先问问段先生，如果你是这父亲，如果说孩子想要去找一个暑期实践的机会，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吗？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哎我不会了，你说把他置于一个危险境地，那如果是想要社会实践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吗？ 我觉得我可能比如说练摊的话，我如果我想练摊的话，因为我毕竟想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 嗯， 我肯定是找一个合法的渠道，比如说我会去缴一定的就办个证， 嗯，办个证， 你不会是说因为你不办证的话就可能就会有冲突， 对， 你就要预想到这种后果， 嗯。 哎呦，段先生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刚才就是很不同意，就是为什么最后都是打架的收场，那其实呢据一些报道说，其实过去几次那个纠纷呢，就是城管都会先劝喻他们的，那如果劝喻那小贩他们都不听话的话，那你有什么建议他们可以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想是这样，因为现在中国的可能内地的一些体制呢， 嗯， 还是包括执法各方面不完善嘛，我感觉啊， 嗯， 或者不到位。如果像我理解，假如说我是一个那个管理者的城市的管理者的话， 嗯， 你首先是给发他单子， 嗯， 让他不能在这里做。如果是他要做的话，就应该由公安啊或者有强力执法部门，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嘛， 嗯， 你就没必要给他直接冲突嘛，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你说推推打打的那个很容易马上就会升级，谁也控制不了你去搅他的东西啊， 嗯， 然后你去控制他的人啊， 嗯， 最后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就可能会像湖南的那个关龙一样的，他最终死亡的话他可能怀疑是你们打击的他， 对，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现在可能真相也说不清楚了， 嗯， 哎，好，吴先生还在线上，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刚才问到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会不会去练摊哈？ 嗯， 我有大哥大嫂，他有孩子哈，也会在花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在路边带小孩去摆个摊，卖一下书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活动，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有城管来劝喻说，这里不能摆，那我也是会回家的。我就是这样 了， 对，就不会硬着来。你说摆不了我就算了，我也不是非得要干这行， 嗯， 非得要赚小钱哈。 就是， 那然后呢，关于那个执法过程，我觉得应该是有更详细的指引去做了。你首先是劝喻，如果劝喻不行，多次劝喻都不行的话，再应该怎么办？就应该有一个有一个规则在这里。 嗯嗯嗯， 不是说劝喻了不行那就开打吧，这 这明显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 嗯， 我就觉得应该是在政府啊或者各个方面， 嗯， 制定一个规则，应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咯。 嗯， 就是把这个管理的这个界面设置的友好一点咯。 嗯， 如果把它当一个工具来看的话， 对，有的时候啊，它不是没有指引，而是你指引上你可能这个人为的操作方式会走偏。就像刚才我们几周之前吧，应该是讨论过陕西的一个案例，就是在延安那个小贩，那也是摆自行车的一个修理铺吧，他就占道之后呢，不是那些城管人员，他们一开始来了还是好声好气的，结果呢，走了回来再折回来，就把小贩的这个头给踩了，也是因为听到他说一些非常不好的言语，然后还看到有一帮人是临时工。后来我们就看一些采访哈，就怎么样临时工跟正式工你怎么区分？他说临时工呢，基本上就是协管员，你说发出这个命令的人是这个正式工，说 是政府的官员， 对，你要去收回来，你不能再摆了。但是基本上你说完这个话呢，协管员他就会帮你动手。但其实应该是说你不能城管取代于警察的一个地位。你看到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一些另外的新闻，就说哪儿，在武汉之前不是报过一个那个做相当于卧底的这么一个小贩嘛，卧底的一个城管队员，他呢就是体验生活，也是换位思考，我就去当几天的这个小贩，还写了非常厚的日记。后来有人质疑说这是又不是不是炒作或者是推卸责任。然后之前还看到武汉的一个事儿，说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真的是小贩，他摆了好几年的摊，后来变成小贩逆袭，他当了这个城管队员。 对对， 他城管之后他说我非常非常理解这个小贩的心思。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样一种换位的方式，哎，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对方，有的时候不是非得要弄到这么暴力的一个局面，你才可以把事情解决。而且非但不是能解决，现在看到更多情况是暴力会升级，会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两位你们怎么看？ 我是觉得 啊，先段先生，不好意思，段先生， 我是讲现在那个城管部门啊，它不像其他的部门，比如说交通部门，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单位部门。现在的城管部门都是每个城市自己成立的， 是， 然后我们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以后，国家好像对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控，都是由地方自己去弄。我觉得这个，您说吧，地方他要发展的话，他要管理的话，他可能他很多东西啊，他就不规范，他变成他一个地方一个党政部门的一个工具，就很在体制上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对这个城市管理，这个城管队伍要有一个规范性的一个文件也好啊，一个制度也好，还是个什么样的约束也好，管理机制。 专业性主要是要把它往这个专业上去引导。吴先生， 我觉得首先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吧。如果大家的素质都高了，怎么也不会打起来。就像两位或者是我的话，我觉得怎么样也不会跟打起来。 对，劝劝就算了，我就走了，我也不想跟你打架，我也打不过你。 对，那第二就是一个管理的方法和智慧的问题了。你可能你叫他走他不走，但是你是不是可以不让他卖呢？就是别人来买的时候，你把买的人劝走了，那他没生意做，他也得走啊。 是， 就想一些方法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吧，就总得直接开打好了。 好的。好，谢谢两位，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哈。 谢谢， 之后还有什么话也欢迎你们继续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对，其实樊硕，我觉得就是我也同意，就是用一个法律的方法去管制。比方说，其实除了内地啊，其实很多国家也有摆卖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如果当地的政府可以规划一些一些地方出来，让大家合法去摆卖的话， 是， 那肯定可以减少那个冲突的。 对， 我觉得，对对对，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另外一个风的一个表现来的。 我就非常同意刚才这位两位讲的，也是说城管他应该是一个服务者的一个形象，他并不想要什么事儿都跟你横着干，而且什么事儿也不是非得说一定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我记得我们之前讨论城管的话题的时候就讲过香港哈，香港的一个什么样做法。我是有一些跟大陆差不多的这个城管队员的一个角色，我去街上巡逻，我会发现你呢是有这个违规的现象，我先劝喻你，但是你真正执法的绝不是他们，一定是警方来做的，这样就讲得清了嘛。 对， 我一个是发出命令，一个是来执法，之后呢如果你再不听， 法院来解决。 对， 如果说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案例，大家觉得值得同情，法律需要网开一面的话，那是由法官来判，那也不是你们要干的事儿。这个时候就好说了，你说谁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中间责任谁没有做到位，都非常的好清算。 对，因为不是每一个部队也有这个动用这个武力的那个权限，就是大家分工分得开一点的话，我负责劝喻，他负责去执行，这比较稳当一点。 对，这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不过刚才两位讲了说可能是存在着素质问题，现在城管队员这个素质是不是有待提高。哎，不过我最近又看到别的新闻，似乎可以颠覆这样一个想象。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三立化新闻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我是 Hassan。 刚才有几位听众打进电话来，也是说到现在城管的这个素质问题啊，是不是也是成为现在非常多暴力事件频发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又看到今年这个北京公园的招考，你知道城管是其中最热门的职位之一。大家觉得很奇怪哈，你说城管之前我们了解到他们其实收入也不高的，如果是协管员，在陕西西安我记得一个月也就1000块钱。你刚进去的时候试用期实习期可能连1000块钱都拿不到。所以大家就非常怀疑说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话能够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才。 对对 对。 果不其然，我就去查原因，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竞争这么一个职位。原来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因为他招的比较多，你知道吗？我看到一月份他有一个数据，对，比较容易考。一月份有个数据说北京啊昌平叫做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监察员职位，一共是考这个招考5人，就报考人数是2063个人。你想，平均一个职位410多，就像香港 考 AO 似的，就是看进而香港天之骄子考 AO 似的。但原来今年后来这个7月份这次报名呢，他可能职位就比较多，这次呢就招10个人，昌平还是这个职位叫城管监察局监察员，就有87个人考，但已经是同时的这个职位里面报考人数最多的。有些职位比如说哪些冷门部门的文职，他是说报考人数为零。还有一个原因在哪儿？因为他门槛比较低，他不会像别的要求你这个本科甚至是硕士以上学历，甚至是要求你的政治面貌。你知道政治面貌什么意思吗？就是你是党员还是团员。这在大陆啊，但是这个城管他就没有要求，对于专业政治面貌还你在基层的工作年限都没有要求。所以基本上说大专以上也不能随便大专以上吧，你就能够去报考这个职位。所以都觉得你看这些人好像文化水平也不是那么高，一进去这个队伍呢鱼龙混杂。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不尽见得，我记得以前武汉就也有一个新闻说到有硕士生还是在上海，好像武汉和上海都有硕士生去征考什么呢，去环卫工人 啊。 你看这个是又怎么说呢，也许是因为这个公务员的铁饭碗，可能是福利好，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也不会压力非常大，我带来去报考。但我觉得素质不是最主要的，可能有的时候是你管理自己情绪的问题。 对，还有樊叔你刚才提出来那个城管的招聘的那个条件，是不是哪些真正的城管？为什么我喜欢说真正的城管？因为我们最近看的那些报道，就是打架的都不是哪些真正的城 管，协 管 员觉得那 是都是一些临时工的，那一些临时工的那个招聘的那个条件可能更低，会不会这样呢？ 我觉得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你想如果你的同事们都是这样一个执法的习惯和模式的话，你有可能你站在旁边自己自成一格吗？你凭什么独立开来，或者所谓的出淤泥而不染？我觉得非常难做的。大家是有一个集体的这个行为习惯的。你想所有人都这个一拥而上，你不打或者你不去收，那人家会说你怎么这么 不 合群呢？你怎么非得要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回去之后可能也会怕领导修理他。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吧，就是你要想到身后是有没有人来保障你。你看如果是我这个小贩，我被人把 摊位给收走了。 嗯， 我如果是确实是违法的，我觉得这个没得说的。 嗯， 如果你中间涉及到暴力执法，你要掌握证据，就像刚才段先生说，你要手上有人拍视频，嗯，现在大家不都是人手一部智能电话嘛，你都能拍视频的话，我有证据好，我怕了你以后把证据扬出来， 嗯， 如果我真要跟你闹大，我要跟你打官司的话，我也有胜算。嗯， 对， 二一个城管他也需要保护。你看这个北京西城的这次一个事件呢， 嗯， 他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呢，嗯，他的同事在跟这个妇女可能在扭打在一团， 嗯， 还有别的同事专门负责摄像， 嗯， 你看真的是要吵起来的时候，我也有我的说法，并不能完全信你， 嗯， 虽然现在舆论上我似乎是现在一个被动局面，大家都觉得我是恶霸， 嗯， 他们都是弱者， 哦， 什么事儿都是我欺负你。你知道中国之前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吧， 嗯， 大家后来经常引以为这个根据， 嗯， 就说以前开车， 嗯， 就开车的人如果是我把你的车给刮花了，比如说在这个高速路上， 嗯， 我停在那儿之后， 嗯， 我两个可能暴雨相那个恶言相向，我就骂你，你怎么不长眼睛啊什么的， 嗯。 但后来发现这种事儿在内地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别吵了，哥们儿，咱都有保险， 嗯， 或者说我都有相应的这个保险的方式可以弥补我的过失， 嗯， 咱现在在这儿吵也什么都吵不出来，你吵来干嘛呢？ 对，对， 就背后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来支撑着他， 嗯， 去减少他现在台面上的一些直接的冲突。 嗯嗯嗯，对，那个其实我觉得执法的时候，就是证据是很重要。你刚才谈到那个城管呢，就是有人在旁边去拍片，我突然间想到，就是香港这不是城管， 香港会有人拍片吗？ 是警察。 嗯， 现在呢有部分香港的警察他们也是保护大家吧， 嗯， 他在他的胸口前面有一个小的一个 摄像头啊，真的 摄像头，对， 嗯， 就是有部分的警员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他们在启动那个， 嗯， 那个东西 摄像头， 就作为一个 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但是他启动的时候，对方是知道 哦， 就 是 要通知大家。 对 对 对， 对， 就好像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你的电话正在被录音， 对， 就防止以后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就讲一大堆。哦， 但这个措施，但是不是太多人支持，因为呢，其实有两边的看法。一部分就是说啊，你警员在拍片的时候， 嗯， 是不是在保护警员本身？这不是保护， 没有保护 对 方。 对对 对，嗯。 但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那个警偷拍下来的是比较公正的一个证据， 嗯嗯嗯， 就是将来在法庭的时候可以拿来做这个证据。其实我觉得这个城管的那个 也可以考虑哈， 可以考虑一下。对， 既然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你知道我还跟你说一些很更好玩的事情。 嗯， 你听说过所谓的这个眼神执法吗？卖萌之法、微笑之法、鲜花之法， 没有听说过。 你只有在大陆才会听到。 嗯， 什么叫眼神之法哈， 嗯？ 很多的路边小摊，就比如说卖麻辣烫啊，卖一些这个烧烤串呐，啊 嗯， 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我都喜欢在那吃。我以前也是这样。 啊， 嗯，但其实呢，它也是违章的，你不能在那摆卖。 啊， 嗯，武汉的城管队员发明的，怎么着，在洪山区， 嗯， 他们呢就跑到这个路边小摊，就大家在旁边坐着， 嗯， 座位旁边。就一溜人，可能十几二十个，就每一个人都这个手靠在后面， 嗯， 就看着你，然后就看你吃。我一看，我就蹲看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就眼神杀死你。 嗯， 然后他也不动手， 嗯， 但就恶心你， 嗯， 让你在旁边坐着吧。我就 给你压力， 无法自知，对，你就没有办法。后来这个，当然你不希望， 嗯， 包括你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人在等位子，你都会觉得，哎，我可以赶快吃，赶快吃。 嗯， 你说有人就这么直勾勾的瞪着你看一个小时， 嗯， 当然这客源减少，减少之后那个小贩也没办法，就自动手。 嗯， 还有什么鲜花执法，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比如说自行车啊，你摆在原来你不该摆的地方，你收进去之后呢，我就送你一枝花，啊，作为奖励，或者送你一个什么就以示鼓励的东西，微笑执法什么的，或还有一个举牌执法，他就每天在那个你不该摆摊的地方举个大的牌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你看到这样非常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个场面。但确实城管说为什么我们想到这样的办法，因为实在是太无奈，无可奈何。 嗯， 但有人也说，无可奈何说明什么？就说明你们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就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嗯， 但其实这样一个方式呢，是无可复制，它可能收效也不会非常的长久。 嗯，那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可以看看，美国的一个执法的情况。 嗯， 他们是用发票执法，因为在2010年呢，有一个7岁的小女孩， 嗯， 她跟她的母亲去摆卖一个柠檬水。 哦，我听说过那个事情。 对， 嗯， 最后呢，那个就是当地的所谓的城管，就是卫生监督员，就给她一个发票。 嗯， 就是 现在不是发票，第一步是要那个小女孩掏150块美元拿那个卫生证才可以卖，不然的话她就会面临500块的罚款。 罚款， 对，罚款。但是在美国只是比较根据那个法律的这个地方，这个高票已经有一定的警告的能力，警戒性。但是我不晓得在内地可不可以执行解套、就是。 但是我记得这个事儿后来也是有争议，就说你一个7岁小孩，我卖柠檬水，你说能伤害到哪儿去呢？ 对， 而且我可能也是想要获得一些跟这个事情其实很像的，获得一些生活的经验什么的。 对， 最后应该在美国也是遭到非常大的压力，好像官方出来道歉，说对于小孩我应该是要区别对待。但是这个事情，你说在中国现在本来已经对于成人都已经执法上有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要再区别对待？我们已经觉得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所有人都分阶级一个社会，你对小孩怎么样区别？区别中间你怎么样去定量定性的一个给他执法的一个操作性，其实是更大的一个考验。 对，这个北京也是小女孩，美国也是小女孩，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的话，我们这个能对比起来，就是我们执法上有什么差别呢？ 是，好，七月城管月，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我们知道七月还是三伏天啊，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中伏。我今天看了看这个日历，中伏。大家都戏称现在1/3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烧烤模式。你知道在杭州，朱明奇同学现在身在杭州哈，杭州已经连续差不多一个礼拜了，突破40度。杭州有个著名景区叫九溪十八涧，就被这个太阳给烤干了，你知道吗？就没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有什么意见想发表哈。你说现在在中国南方大部分城市都陷入这么一个高温的天气，应该启动什么样的高温应急措施吗？比如说享受一些高温的福利。我知道有的单位是放假的，尤其是在室外的工作的一些人员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2009000，香港听众18723346，说说你的高温应急措施。好，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我们刚才讲到今天呢，其实已经进入中国这个中伏的天气。那么看到中央气象台这个30号呢是启动了重大的气象灾害高温的二级应急响应，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气象部门启动的最高级别的高温应急响应。我们知道说朱明奇同学现在身在杭州嘛，在他的老家据说已经连续5天突破了40度。杭州有个著名的景区叫做九溪十八涧啊，听说现在已经这个被烤干了，网友就笑，1/3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烧烤模式。但是在这样一个高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下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高温假期的，尤其是一些室外工作的朋友们。那你觉得这个中国目前应该启动的高温的应急措施是什么？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18723346。好，马上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是苏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苏州热吗？ 热。 热啊，多少度啊？ 不知道， 不知道， 在公交环境哪知道。 现在你自己怎么觉得，如果是你现在的工作环境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我该在车里啊。 哦，你在车里面。这么热的天气下，你觉得应该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应急呢？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你天生的在室外作业的命呢，采取什么措施他也得做，是吧？如果你天生的做中央空调命，他就是80度他也没关系呀，是不是？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没办法说， 没有办法。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是的啊，所谓中国就国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你能去适应环境，什么样环境我们能去适应什么样环境。 适应环境自己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其实我了解到江苏啊有一个这个劳动的用人的条例，应该是如果是在高温的天气之下，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拿高温补贴或者放高温假的。 是的，这只是条例啊。中国特不要说中国，其实全世界一样，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条例，但很多 他不是即使国有的公司啊，也许好执行。你像这私企，中国私企为多的是吧？占了70%-80%的私人， 嗯， 那你说那怎么执行这些东西？不好执行哦。 嗯，你觉得就算了？好， 几个人执行呢？是啊，我是一个小企业主啊，我底下的人还不去给他发200-300块钱？ 嗯， 整一个季度只给他200-300块钱来干嘛呢？没有用， 嗯，也没用。好，就自己忍受着干干算了，还是得养家糊口。 那谁让你是这个命呢？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之下？ 别这么悲观。好，谢谢你，谢谢你这位苏州的陈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哈，再来听到一位杭州的金小姐的电话，看看金小姐在杭州的感觉如何。金小姐你好，金小姐在线上吗？ 线上。 嗯，你好金小姐。 哎， 杭州现在热到什么程度啊？ 大清早应该就将近40度吧。 哇，那你们还出门吗？ 还好啦，我上班有班车，还 有班车还比较方便。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高温情况下，要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比如说拿高温补贴呀、高温假呀，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些我觉得是必须的吧，尤其如果说是在户外作业的话，那更加要注意，就是不要在大中午的时候那个去工作。那中午肯定要是午休，因为下午中午12点到2点是气温最高的时候嘛。 嗯， 然后的话在外面行走的话也要尽量的就是有遮阳嘛。 嗯， 然后穿衣服啊，穿那个素色的淡色的衣服这样比较好一点。 那你们公司有一些措施吗？ 嗯，我们公司这边的话，整一个，因为我们公司是那个玻璃的建筑， 嗯， 所以说它有装那个隔热的那个，就是防紫外线的窗帘，有两层，外面一层，然后就是里面一层，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遮阳效果还比较好一点。 嗯，好的，谢谢你这位杭州的金小姐哦。好，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听众是湖北的赵先生，看看赵先生有什么样的这个防暑的妙招啊？赵先生你好。 啊，搞错了，我姓钟的，钟小姐。 哦，钟小姐你好，不好意思，广州的钟小姐，怎么样？你觉得现在一个热的天气环境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暑啊，或者说启动一些降温的应急措施？ 我觉得嘛，在适当的时候喝一些降暑的凉茶吧。除了这个之外，就是那个主持人说，他说什么政府啊要建一个避暑的那个防暑站，对吧？ 嗯， 我觉得不太实际哦， 不太实际， 而且很浪费资源了，啊，这个又回不到老百姓身上的，我觉得，因为你每个城市提一个这样的防暑站没用的，你如果是一些比较偏远的，要不要坐车去？坐车去的话，是不是要几元的车费？几元的车费？如果你在家里待在家里开空调避暑的话。那是不是也差不多？倒不如政府考虑一下，把那个电费降低一些，或者说，每个月发放一些解暑的那个凉茶，发给那个市民还好了，更实惠一点。我觉得直接又不用浪费政府的资源。如果你开一个那个每个城市开一两个那个防暑站在那里，你是不是要聘请人去管理，去照顾很多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不实用。 哎，这个招不错哈！你说政府给你降电费，或者说非常人性的、很贴心的给你发点凉茶。我知道钟小姐在广州，凉茶是很能避暑的。好，谢谢你，谢谢这位广州的朋友。好，现在应该是湖北的赵先生在线上了。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嗯，你怎么样？刚才听到广州的钟小姐就出妙招，说政府应该是降电费，或者呢直接是发一些降暑的饮品啊，一些吃的东西，这才有用。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因为同样身在火炉的湖北的我， 当然 也是很深有体会的。 是， 武汉它也是一个火炉城市。 嗯， 反正好像你在武汉也住。 对，没错、我太了解了。嗯， 对，然后武汉的这种闷罐子的天气，我觉得首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关于劳动法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之前的话对这一块的规定好像很模糊，要不就是完全就没有。这一块的话，首先是我们必须得做的，但是我对这个表示比较忧虑啊，这一点很难实现。第二呢，就是咱们就一些纳凉点，在武汉待过人都应该知道，武汉有很多纳凉点的。但是这些纳凉点，包括现在暑假的时候，其实同时学校其实也是可以做开放的这些东西， 嗯， 包括一些大学的游泳馆啊、体育馆啊，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向部分市民可以免费开放，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 对， 这是其二。其三呢，就是说对这些 万一就是一定要在户外工作的人，其实你要有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规定，比如说环卫工人，比如说我们在那些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你要对他实行严格的这种管理的制度，比如说中午的那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就不让他去了，这是要有规定的。只有把这三者做好相结合的话，这个热天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一丝 凉爽哈。好，非常感谢啊。好，我们时间有限哈，今天就接到这儿。这位湖北的赵先生，最后上海的杨先生，我们可能时间是比较短了。杨先生，简短的说一下你什么看法，怎么样去应急这个防暑的降温的措施？ 我觉得那个政府的话，可能也是提供一些那个相应的公共服务吧，比如说那个洒水啊，包括可能开放一些那个公共区域，可以有空调的这个可以是做的，还有就是保证高温工人的一些正常的一些休息吧，减少高温作业。 好好好，非常简简意赅的杨先生，谢谢你。好，今天几位听众的来电哈，总结起来，首先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就尽量的能够多开放一些公共的区域，比如说游泳的场地，比如说一些避暑的场馆，多有些空调，让大家平常在家里边热得慌的人可以去这个公共的场所进行一些这个降温的生活。那如果是在室外的话，在建筑工地上，或者说在这个送外卖的，还有这个快递人员，其实也是平常是要在暴露阳光底下工作的话，有没有跟这些企业的用工单位是签订了一些高温的一些用人条例？条例当中我留意到是有些省份它是规定了的，如果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作业呢，你是可以拿到这个高温的补贴，甚至是放高温假的。那我们当然希望你说在七月哈，现在是三伏天的中伏，非常非常天气炎热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能够是有一些非常贴心的一个享受到非常贴心一些做法，能够让在这个炎炎夏日，跟我们最后杨先生讲到，能够体验到一点一丝丝的凉爽。感谢收听，再见。